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老爸，银行车险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送礼物。 今年验送，春节前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电话报价就送安一行三次洗车服务。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它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他们曾经历918事变、77事变、淞沪会战，他们曾是飞虎队飞行员、军统机要局翼电员、随军军医，他们曾与金日成并肩抗战，从活埋坑里死里逃生。本书作者利用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工作的间隙，从1997年开始对曾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兵进行系统的采访，并以口述实录的形式将这些采访整理成文。书中记述了他们的经历，记录了老兵对历史的追怀，并对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给予关注，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真正的了解这些老兵。欢迎收听《亲历918》，作者方军，演播红雨，由懒人听书原创录制。第一集，1931年的918事变，距离今天82年了。即使是当时出生的婴儿，今天也是耄耋老人了，许多人也离世了。但是我们中国境内偏偏还有一位亲历918事变、丧权辱国之痛的抗战老兵健在，他就是1909年出生、1925年参加东北军、1931年918事变当天作为东北讲武堂11期的学生正在排演节目的王景芳。我从三年前开始采访王景芳老人，我认为他的故事正如他名字中的一个字，是亲历抗日战争全景的抗战老兵。我采访抗战老兵多年，历尽艰难，受尽委屈，是当今物欲横流社会中唯一倒贴劳动的人，而王景芳老人大名中最后一个字儿，就像一顶草帽扣在我的姓氏方字上面，算是有些安慰吧。这是我对采访对象很有好感的原因之一。918事变纪念日又要到了，我特意再一次提笔宣传这位健在的抗战老兵。1925年入伍，现在已经105岁的王景芳老人亲历了1931年的918事变。当时他在东北军第三方面联军守备队一营二连，是已经当了6年兵的老兵了。由于考上军校，所以此时的王景芳 正在东北讲武堂十一期步兵课学习，校长是张学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叫满洲事变。从那以后，日本人迅速占领了我国东北。长春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伪满洲国的伪都。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第二天长春沦陷。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建国。3月10日宣布定都长春，3月15日改名为新京。作为东北讲武堂十一期的学生，王景芳有写日记的习惯，他这样写道：1931年，民国20年9月18日，恰逢东北农历节日，我和于振海同学赶排话剧，庆祝东北农历节日。夜间11时，正在去排练，忽然听到炮声。以军事常识判断，炮声自城西南日本站方向打来。当时奉天日本站有驻华关东军的一部。炮声越来越近，弹着点好像在北大营一带。这是东北讲武堂十一期军校学员在慌乱中集合，由执行官指挥。由于是紧急集合，我们只着随身的衣服，打开军械库，每人发步枪一支，子弹五粒。军校有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但是那是教学用的。执行官训话：情况判断可能是日寇向我挑衅，学员们要镇静，全体暂到营房后面的北小山上集结，以观动静。北小山上是学员们经常去的野外训练场所，有标准的钢筋水泥防御阵地，可容下一个营兵力的防御阵地。天亮时我们再回学校。谁料想，这件事我们永别祖国大好河山的开始。中国有13亿人口，亲历九一八事变的老人可能还会有，但是作为东北军的老兵，作为身在沈阳还聆听过日寇炮声的中国军人，只此105岁王景芳一人了。采访过程中，王景芳老人常常的为国土沦陷、同胞沦为亡国奴而伤心落泪，他还会很多当年东北军的歌曲：九一八平地起风波，小日本儿领人马强占我沈阳，杀的杀，抢的抢，老百姓遭了殃，咿呀嘿。卢沟桥二次又动刀枪，占了我黄河北，又占我扬子江，南京杀人几百万，首都变战场，谁人不伤心，咿呀嘿。王景芳老人唱着唱着可就唱哭了，老泪纵横。他对我说：知道九一八吧？九一八那是国耻国难日啊，是丧权辱国的标志。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由于东北军执行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当天晚上日军便攻占北大营，第二天占领整个沈阳城。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倍半的中国东北全都沦陷，3000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政权，并且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使东北3000多万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滋味。9·18事变是由日本蓄意制造并且发动的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同时，9·18事变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王景芳老人痛心疾首地对我说，9·18事变前夕，东北军有20万人呢，日寇有2万人，相差10倍，可是我们却失败了，大踏步地向关里撤退。作为一个东北军老兵，作为一个东北人，痛心疾首啊，无言见江东父老。王景芳接着说，9·18事变中日双方都是常规武器，不像伊拉克战争美军现代化武器，萨达姆是常规武器悬殊太大，我们那不叫退，我们叫逃跑逃亡，兵败如山倒啊。80多年过去了，我这个老兵还是想不通啊，为什么不打呢？你当官的只管发话，我们当兵的打呀。9·18事变前夕，在东北的正规军有约16万人，非正规军4万人，总计约20万人。日军在东北的正规军已经达到15000余人。另外，有在乡军人和警察等辅助部队10000多人，总兵力约27000人。据王景芳回忆，我们东北军狼狈撤退以后，日寇不费一枪一弹得到的武器有飞机300多架，步枪约15万支，子弹300万发，迫击炮约600门，炮弹40万发，山炮、重炮、野炮250门，炮弹10万发，火药40万磅。王景芳对我说，他们1931年就撤退到北平了，到了关内，东北军才知道，感情国军10万大军在9·18事变前后正在南方和红军打仗，大规模的围剿红军，痛心疾首啊。他们不打，我们也不打，耻辱啊。这里所说的他们，就是关内蒋介石领导的国军，而我们就是东北军。我描写过亲历9·18事变的105岁的王景芳，题目叫亲历抗战全景的抗战老兵王景芳。我采访这个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兵用了很长时间，我很尊敬这个多重性的人物。1931年9·18事变之后，东北军奉命败退关内，王景芳随刘多荃的105师进驻北平。刘多荃1931年12月任北平绥靖公署卫队统带部少将统带，1933年任东北军独立第105师师长，1935年进入陕北围剿红军，1936年12月参加西安事变，并且担任捉蒋行动总指挥。此时的王景芳副连长按照命令指挥所在连队包围骊山华清池，并且与蒋介石卫队53人激战。由于蒋介石卫队用的是驳壳枪， 而东北军用 7.9 毫米口径的汉阳造，所以没有构成战斗比例。蒋介石卫队迅速地被击溃，蒋介石本人跳窗逃跑。我采访王景芳老人时间跨度将近三年之久，我发现王景芳老人对于西安事变的看法与众不同。他并不想就西安事变的任何相关采访话题顺着我的意愿回答我的提问，原因是抓国军的领袖应该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为什么当成好事大力宣传呢？如果当时把蒋介石委员长打死的话，会发生什么局面呢？他当时是自己打开后窗子逃跑出去了，若不如此，枪弹可不长眼呐。据王景芳回忆，蒋委员长当时睡在房间左面的床上，从左面的窗子跳窗而出。西安事变中，东北军士兵把蒋介石卧榻的物品洗劫一空，什么毛巾、毯子、枕巾、床单、杯子、牙刷、鞋子等，为的是留个纪念，动机有一点像今天的某某到此一游的留言。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东北军被蒋介石瓦解了，王景芳随部队到华北一带。卢沟桥事变前后，东北军已经被蒋介石瓦解分化，王景芳所在部队并入华北某部。刚刚结婚作为副营长的王景芳手拿宝剑，这个宝剑是孙殿英到慈禧墓以后挖出的剑，赠送王景芳。他指挥所部在河北沧州与侵华日军血战七天七夜。王景芳是目前中国大陆唯一一位参加过沧州战役的指挥官。王景芳老人还是唯一一位亲历台儿庄战役的指挥官。作为副营长的他指挥所部与侵华日军血战，身受重伤。王景芳回忆说，军号吹响了，几万中国军人端起上着刺刀的步枪齐声喊杀，向日寇的阵地冲去，惊天地泣鬼神啊。无数中国军人倒在了日寇的枪弹之下，鲜血染红了祖国的大地。王景芳当着天津电视台的记者、北京晚报的记者和大家的面回忆说，我手拿着望远镜想看看敌情，那日寇一梭子机关枪子弹就扫射过来，我身中两弹，日寇用的是打母弹，从肩膀打进去，从后背出来，把我的后背打出一个碗大的洞，我当时就昏死过去了。老人在摄像机前抑制不住悲怆的感情，失声痛哭地说，我身边两个好兵，一个好木，就当场牺牲了，他们跟我作战好多年呢。号目就是司号兵头目。听着105岁抗战老兵悲怆的哭诉，在场的人无不潸然泪下。王景芳回忆说，我的警卫员叫冯家祥，1.8米的个头，河南新乡人，他当时匍匐在地上，像拽死狗一样拽拉着我的一只脚，在日寇的枪林弹雨中把我拖拽了下来。王景芳说，没有冯家祥，我活不到今天呢。我拜托各位帮助我找一找河南新乡的冯家祥先生，我今年105岁，他比我小10岁。1943年4月，日军抽调50,000余人扫荡太行山区。4月中旬，日军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分成10几路向庞炳勋防地扑来，各军防地先后被突破，庞炳勋部被日寇逐一的击垮击溃，庞炳勋带领集团军总部和40军军部向深山区转移。4月29号晚上，他所在的部队距离灵川24公里的九连窑附近与日军 发生遭遇战，总部人员大乱。转移中，庞炳勋本来是坐在台椅上的，战斗打响以后，抬他的人不知去向，只有他和他的儿子庞庆镇以及两个卫士、四位军事参谋、副官躲在了一个山沟里，与军部失去了联系。此时王景芳作为总部参谋在其中，庞炳勋一行共八人。当天夜里，第40军军长马伐武集合被打散的总部和军部人员突围南下。第二天天亮以后，庞炳勋发现敌人已经退去，部队已经开始转移，而自己呢成了光杆司令，便向东走，企图返回临县寻找部队。当行至辉县三交口附近时，又遇到了日军，在群众的引导下藏在半山腰上的一个山洞里。数天以后，已投降日军的新五军军长孙殿英得知庞炳勋隐藏的山洞以后，立即报告了日本人。日军派了一个叫田中彻雄的少尉带领十余人，由孙殿英的秘书李国安带路，找到了庞炳勋。经过了一番讨价还价的谈判，庞炳勋于5月7日半推半就的跟随日本少尉到了日军所在地新乡，正式投降了日军。5月23号，汪精卫伪政府任命庞炳勋为伪暂编第24集团军总司令。在此期间，庞炳勋通过国军军统人员曾经和蒋介石取得联系，蒋介石授意先委曲求全，图日后东山再起。果然，抗日战争胜利前后，蒋介石重新启用40军庞炳勋部参加河南的受降日军活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我不知道，驾照差点被扣掉。 别急，查违章就用平安好车主 APP， 快速精准，覆盖全国。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冬天来了，企鹅不怕冷。 还有，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长城润滑油。